也很奇怪、 啊、也熏陶出来的， 就一听就特喜欢。 我也不会唱，比如我瞎唱教他唱、那个、 对，我从学 丑不清楚教他唱那个秦香莲那个 剪黄锅 露宿， 不是、 啊、千山万水， 千 山 万 水 开始、 啊、 我瞎唱、啊、我那是刚一我也给关丽唱，其实那也没不是味，他非常非常喜欢、 啊、 非常非常喜欢。 您看您唱的虽然不是味，但是您的这个熏陶啊一下让这个刘芷梅就喜欢上了， 培养出一个戏搞戏曲的研究的学研究生， 没错、嗯、您看您这还是挺有功劳的。那么从这个评剧和经营大鼓来讲呢，这个刘芷梅你更喜欢这个关丽唱哪口啊？ 我觉得其实我更喜欢王老师唱京韵大鼓，我觉得他唱的太好听了、 哦哦、 他简直就像是白玉生的那种，就好像是原版 骆 玉 生， 我说错了， 的那个原版啊， 听到以后我就觉得这好像是骆老师唱的、 哦、 太像了。但是呢王老师唱评剧也唱得非常好。 对对对，咱们就是说京韵大鼓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评剧啊，因为现在本行是评剧。 对对对。 这样咱们说了半天这个京韵大鼓，说王冠丽唱得怎么好怎么好，哎呀把听众的、啊、这个胃口已经吊起来了。这样咱们就选一段呢王冠丽演唱的剑阁闻铃，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，19分钟，咱们只能是听其中的片段了。嗯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